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or Unit 7. Hello, everyone. This is Birdie.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adapting to the workplace, 也就是职场适应的问题。 All right. As usual, let's listen to the dialogue first. Chapter 2. Unit 7. Adapting to the workplace.Dialogue. Andrea, the creative department is often very busy. Everyone is a team player. There are tight deadlines that must be met, and we like everyone to be productive at all times. Do you think you will be able to hit the ground running and adapt to the culture quickly? Definitely. In fact, I'm excited by the prospects of working within such a team.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how you have previously adapted to a new situation in the workplace? Certainly. In my previous position, drastic changes in the fashion world were common. On one occasion, an entire range of clothing that was ready for the market was canceled and replaced with another range. My colleagues and I kept our noses to the grindstone and redesigned and replaced the store displays over a single weekend. You were happy to work overtime on short notice? Absolutely. Now then,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 had a different opinion from your supervisors? I would discuss the matter in private and respect their decision if they don't agree with me. And, how do you handle criticism? As far as I am concerned, constructive criticism is always welcome. 很好。Mr. Johnson 说了 Andrea, the creative department is often very busy. Everyone is a team player. There are tight deadlines that must be met. And we like everyone to be productive at all times. Do you think you will be able to hit the ground running and adapt to the culture quickly? Andrea, 他这样说了他说 the creative department, the 创意部门 is often very busy, 通常都是非常的忙碌的。Everyone is a team player, 每个人呢都会发挥团队的精神也就是大家都可以跟别的人一起来工作就是 they can team up with each other, team up, 当动词用的时候。但是 that man over there is a lone wolf 可是那边那个人呢却是独行侠 lone wolf L-O-N-E 然后 lone 就是孤独的 W-O-L-F 孤独狼就是他是不能跟人打成一片的 there are tight deadlines 他是这个截止日期啊是非常吃紧 that must be met 这些截止日期就必须要呢达到 met 这是过去分词 meet the deadlines 我们常常这样说要在紧凑的期限内必须要按照规定的时间要达到目标 and we like everyone 我们喜欢大家呢也就期望大家 to be productive at all times 随时叫 at all times 记住那个 at all time 一定要加 s 但是把 at 去掉All the time, 就不能加 S. He's busy all the time. 他一直都是忙碌。也就等于 he's busy at all times. 好，就是说大家都要有生产力。 Do you think you'll be able to hit the ground running? Hit the ground, the ground running. 也就是呢，我们就是打这个地面上啊，脚踏的地面上，马上就开始跑这样子。你们马上就开始生产啊，这样子啊。然后呢 ，and adapt to， 同时也能够适应 ，adapt to 就等于 adjust to。A-D-J-U-S-T was get used to U-S-E-D 适应 the culture 我们的公司文化而且马上适应呢 Andrea 怎么说 他就说啊 Definitely 当然可以啊 In fact 事实上呢也就是 actually 事实上呢 I'm excited by the prospects of working within such a team就是呢事实上我真的是很兴奋 by the prospectsOf working within such a team 就是我很兴奋说有这个可能性可以跟这样一个团队工作那我们看 prospects 这个字 prospects 它在这边呢就是展望前景的意思那它当作前景的意思呢一定就要用复数而且是横用复数哦譬如说呢诶我们这个公司它有很棒的这个升迁的前景所以呢这个 company has great prospects for promotion、 mm-hmm. 这边我们要 have prospects for something Looks like the prospects of this company are very good.、 嗯、 看起来这个公司的前景是非常的棒。好了，接着 Mr. Johnson 说了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how you have previously adapted to a new situation in the workplace? 他说你能不能给我这么一个例子啊 ,an example? 什么例子 of how you have previously adaptedthe house 是做副词 Shuzoto have previously adapted to 这个短语你以前是怎么先前叫 previously 怎么适应一个新环境的新情况的在你职场里头 in the workplace、 嗯、 好我们接着 Andrea 怎么说 他说 certainly 当然啦、啊、那我就来告诉你吧 in my previous position 在我先前的职位呢Drastic changes in the fashion world were common. 就是在这个之前的职位它是在 fashion world, 就是在时尚界。那 drastic changes 就很重要就是剧烈的变化。Drastic 这个形容词就是剧烈的巨大的。那通常我们也会看到它以这个副词的形态出现。譬如说呢我这个在台北工作啊那我很久没有回到家乡了。有一天我回到家乡呢发现 My hometown has drastically changed 我的这个故乡啊有很大的剧烈的变化人都不见了、 Drastically 那就是 drastic 叫 A-L-L-Y、 嗯、 就是原来的新义中的阿德突然间变成了三条这个什么皱纹在脸上了 Wrinkles He's got a wrinkled face 那个 wrinkle 要加个 D、嗯、怎么拼的呢 W-R-I-N-K-L-E-D, wrinkled. A wrinkled face. 或者也可以讲 a weather-beaten face. 那么就是被天气打了很多次的 weather, 加一个小杠杠叫 beaten, B-E-A-T-E-N, 也就是饱受风伤的一个脸。好接着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然后呢所以在这个时尚界里面剧烈的变化是很常见的。那 Andrea 就举了一个这个具体的例子他说 On one occasion, 就是有一次呢 ,occasion 就是场合 ,on one occasion, 就有一次。那如果说我要说有时候我们会说 on occasion。有的时候。好有一次怎么样 ?An entire range of clothing that was ready for the market was cancelled and replaced with another range. 有一次这一整个系列的服装啊准备好要上市了却突然呢被取消。然后呢 was replaced with another range. Be replaced with something, 就是它被某个东西取代了。然后呢 my colleagues and I kept our nose to the grindstone and redesigned and replaced the store displays over a single weekend. 就是呢我跟我同事啊就怎么样 kept our noses to the grindstone, 就是我很努力我们非常努力的去工作没日没夜的。这边呢我们也可以说啊 we worked day and night, 每日每夜的工作，然后重新设计，还有这个取代呢原本的这些展示，而且啊，就只在一个 over a single weekend. Hey, the grindstone is something that you can find probably in some old villages across China, 在中国各地老村庄里都可以看到，叫磨石啊，叫 grindstone。就把鼻子呢对着的磨石，像牛跟马一样，就一直磨来磨去，就是苦力的工作这样子，不断的工作。啊 ，Mr. Johnson 说了 ，You're happy to work overtime on short notice？ 你是不是也是感到很快乐，能够 to work overtime， 也就是加班的意思啊 ？I don't like to work overtime。通常你应征讲这句话也不必来了。On short notice， 在出其不意的。在很短的通知之内，你愿意呢这样加班吗 ？Andrea 怎么说？ 他说 ：“Absolutely， 就是当然可以啊。” Mr. Johnson 说 ：“Now then,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 had a different opinion from your supervisors？ 那个是就 supervisors 后审的那个 opinion。 嗯， 如果你的意见跟上司的意见那就是不同的话，那你会怎么做呢 ？Andrea 怎么讲？” 他说 I will discuss the matter in private and respect their decision if they don't agree with me. 就是啊我会怎么样 discuss 去讨论 the matter 去讨论这件事情 the matter 像我们有时候会说 what's the matter 诶什么事情啊发生什么事了就是这样用然后呢 in private 是私下的讨论这边也就是 privately 的意思就是 private 加上 ly Yeah, never discuss anything in public. Do something in private. 要公开什么事都不要做，私底下都可以这样做。我可以这样做。那么 ，Well, don't kiss me in public, but in private,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can. 这句话就这样说。好，我们接着 ，Mr. Johnson 说 ，and 什么是就这样成这个。犹豫了一下 ，How do you handle criticism? Criticism， 你怎么样 handle 就等于 deal with， 你怎么处理人家的批评呢 ？Andrea 这样说了。 他说 ，As far as I am concerned， constructive criticism is always welcome。就是啊，就我来说呢 ，As far as I am concerned， 就是 in my opinion 的意思。那 as far as something is concerned， 也一样可以这样用，就是把 I 也可以换成某个物件 something 的意思。那就是呢，就什么事情而言，譬如说呢 ，As far as beautiful looks are concerned， I think you should buy the clothes。就是以这个漂亮的外表而言呢，我觉得你应该要买这个衣服 ，no matter how expensive they are， 不管他们有多贵。那这对女孩子来说，在逛街的时候可以听到这句话呢，就会非常的安心。 That's something very important as far as girls are concerned. But 好，现在我们就一起的来看下面的这个词汇啊，就详解 vocabulary and phrases one. Hit the ground running, 就是到了位置之后呢马上就开始行动。譬如说呢 ,we will have a 3-day orientation, so you won't be feeling like you have to hit the ground running. 我们有一个为期三天的职前训练就是 orientation。所以呢你不会觉得自己一到的时候就需要开始马上工作。 在大学啦进入大学的时候呢 ,before you become a freshman or something, usually the school will provide you, you know, with this kind of training called orientation. 新生训练也是这么说。Number two. Prospects, 就是前途前景。那这种时候呢一定要使用复数。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have great prospects for something, 在某件事情上有很棒的前景。第三个呢是 drastic, 就是激烈的。第四个呢是 keep 或者是 put one's nose to the grindstone 就是努力辛勤的工作那刚刚我们说 grindstone 就是磨石的意思譬如说呢行销部门他所有的员工呢为了要来给这个新来的经理留下深刻的印象呢所以努力辛勤的工作 All the staff in the marketing department are keeping their noses on the grindstone to impress the new manager 谈到磨石这个 grindstone， 让我想小的时候帮爸爸妈妈呢推磨石这样做年糕。好，接着我们看一下第五。 On short notice 就是紧急通知。It's impossible for me to get a project done on such short notice. 我不可能在这么紧急的通知下呢完成这下专案。 哎，老板说 ，Please finish this letter in 2 seconds. 两秒钟之内把这个信写完，这样子不可能嘛？这样。Number six. Supervisor 就是监督者、主管。再来呢是 constructive， 就是有建设性的。 Yeah, we welcome any constructive criticism， 任何有建设性的这种批评啊、建议等等。Criticism 是不可数的。好，我们看实用句工作伦理一。 I am willing to work overtime when necessary. 如果公司需要的话呢，我愿意加班工作。 When necessary 是 when it is necessary。这个 it 就指的前面的 working overtime 这件事情，加班要有必要，我是愿意加班的。Number two, I will keep my nose to the grindstone to finish a task on time. 我会努力工作呢，好如期完成这个任务。Finish a task 就是完成一个任务，或是 complete a task. On time 就是准时按时，刚好在那个时间点上，所以是用 on time. 那如果是及时呢？譬如说在这个预定的时间点前，我及时的赶到，那就是用 in time.再来第三句呢是 attention to detail is important， 注意细节是很重要的。再来 I always try to stay on track in order to meet deadlines， 为了赶上这个交件的期限，我总是设法跟着进度工作。这边呢 stay on track 就是我必须维持在这个进度上， 也就是在这个轨道上面。 这个 track 它就是轨道的意思，那我们也可以说 to stay on schedule， 就是维持在行程表上面。再来第五句呢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ies， 尽到我最好的能力。 I do what is expected of me， 我呢会去达成大家对我的期望。 这句话也可以这么说吧，这个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ies 放在句尾，比如说 I'll help you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ies，就是我会尽全力帮助你，这样吧。接着我们看人际沟通 6. Let's discuss the matter in private. 咱们呢私下讨论这件事情吧。再来第七句呢 I will consult with my superiors before making a decision. 在做决定之前我会先询问我的主管。这边呢 consult with 其实也就是、discuss with， 跟某个人去商量讨论的意思。 用 discuss 的时候别忘后头要加宾语 will I'll discuss the issue with my superiors， 但是 I will consult with my superiors on this issue 或是 about this issue， 这个用法记住。 Number 8 If you need help， 如果呢你需要帮助， don't hesitate to ask， 别犹豫，尽管的问。 hesitate 就是犹豫的意思。那再来呢 listen carefully to the customer's request， 就是仔细的聆听。 listen to customer's request 就是客户他们的需求，然后呢 and respond appropriately， 再适当的做出回应。再来第十句 be proactive rather than reactive， 就是化消极被动为积极主动，这边 proactive 就是积极的，然后呢 reactive 就是消极的。 这相当有意思， reactive 就是有反应的，打一个棒子那才动一下，然后呢像这样就是没有积极性。 So if you want to stay at a company that you like to work、you know withIn this case, you have to stay aggressive. 也就是积极的。另外一个词叫 aggressive， 很棒的用法。 还有之前我们学到这个 take initiative。 对 ，take the initiative in doing something。好，接着我们看十一公司文化。 It takes time to settle in。这个呢，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适应。 但你不用 settle in， 你也可以用的 fit in。接着我们看第十二。 We need someone that can hit the ground running. 我们需要这个刚到任就立刻可以上手的人。 Mm-hmm. 再来呢是 Please respect the personal space of your coworkers. 请尊重同事间的这个私人空间 personal space. Personal 呢它也就是个人的比较私人的意思也有 private 的意思。再来最后一句是 Everyone in our department is a team player. 我们部门中的每一个这个同仁呢都是擅长团队合作的。 好，我们看优养补给站 Knowledge Tips。 那我们这个单元在讲关于职场适应的问题，那我们就很容易会讨论到工作态度啊，跟这人际关系方面。所以呢，就有三个问题，通常是一定会被问到的。第一个呢，就是 Are you able to work overtime if necessary？ 你这个 O 不 OK 啊？加班 O 不 OK？那基本上呢，我们在面试之前就应该要先了解这个行业，这份工作，它会不会需要常常加班。那我们就衡量自己的情况。如果说加班呢，是你比较无法接受的，那事前我们就可以选择不要来这个面试哦。那如果说你觉得是 OK 的，那适当的回复方法呢，就可以说，嗯，我对工作呢是很认真的，那为了要把工作做好，偶尔要加班的话，我都十分乐意这么配合。那或者是呢，我在负责某项工作的时候，都会密切注意它的进展，所以呢，一定会确保它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如果说呢，要加班才能完成的话，我也会这个很乐意的去做。再来呢，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人际的。What would you do if your opinion differs from that of your superior?如果你的意见跟你的主管相左的话，你会怎么做？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哦。因为在职场上呢，我们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所以呢，最重要的方式就是私下去表达，然后呢，厘清，然后再重新达成共识。那我们可以回答的方式有两种。就是呢，我在任何问题恶化之前呢，都会先把他们厘清。那我觉得一个开放可以沟通的工作环境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如果我跟上司啊或是同事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呢，我会约他们，然后一起来坐下来把事情讲清楚。这是一种回答。另外一种呢，就是啊，我通常会这个跟同事和上司呢分享我的想法。那如果我们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不会在公开的场合当场直接告诉他们，我会私下跟他们谈，因为这样呢，我比较能了解双方的观点，达成共识。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前面一直提到的，不要在公开场合去提，然后呢，都是私下的去谈。再来还有一个问题是 How do you deal with criticism, especially when you feel you're wrongly criticized? 当你被批评的时候呢，尤其是你被恶意的批评，那你会怎么处理呢？所以呢，这个也很重要，因为这在职场上也是常常会发生的。最重要的方式是等待适当的时机再沟通，然后呢，去澄清彼此的误会跟想法。所以呢，我们可以回答说，一般而言呢，我不认为批评就是负面的。事实上呢，批评它可以让我有学习跟成长的机会。那我可以借着这些建设性的批评来进步。可是呢，如果说我受到不当的批评，我也不会当场动怒，我会寻找时机点来厘清这个误会。大概就是这样子的说法。 嗯哼，好，现在我们就一起的。那就要跟大家说，下次同一时间再会喽， 拜 拜。Oh.